流星粉紫色，最新最潮的都有了，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，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，为生活盲目的跑着，为爱情又被伤害了，当所有 功夫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，

深深的沉默里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，和爱情保持距离。 告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，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。别笑我像 Richard Gere 般潇洒，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。后记室里面许多深情表达，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。飞机倒下一只孤单的鸟，被吞进天空，懒懒的嘴巴，两手空空，坐飞机，难得舒服，多神奇。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，

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对了叮当。 我是孙俪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是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 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进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。这个夏天，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。这个夏天，开始流行 freestyle。 这个夏天，精英都在听经典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。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近期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01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以及长街沿线的花卉布置方案。今年的花卉布置除了营造国庆节的气氛，也特别突出了喜迎十九大的主题，更显隆重热烈。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，长安街将布置14组花篮，较以往多了4组。经典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9月22号，也就是本周四起，北京市将新开7条，调整延长4条快速直达专线，满足海淀山后、昌平南口、顺义古城、大兴亦庄等地区与地铁接驳的需求，方便通州九棵树与亚运村、中关地区的快速通勤。从9月21号起，北京将在6环路范围内设立载货汽车低排放区。外部国三的柴油货车全天禁止在6环路上以及道路内通行，届时交管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全天24小时值班上勤，对进京货车逐车核查，同时利用新投入的256套新型电子眼实时采集抓拍货车闯进行等非现场的违法。 针对日前印发的2017至2018年秋冬季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的攻坚行动方案，市住建委昨日表示，发现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不达标，施工监理企业将面临全面停标的高限处罚，开发企业则会被暂停在北京土地市场的交易资格，停标期最长6个月。侯湘婷的《我是一只鱼》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早安听北京，我是泽林。大海或许是张雨生的所有歌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。86年，张雨生年仅15岁的妹妹不幸溺水身亡，在忍受着失去至亲的情况下，他写下了这首《大海》。在歌里，眼前的大海不再是浪漫，而是汹涌的海浪和吞没一切的力量。张雨生，《大海》。 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猛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，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。猛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想起往事，你不在。

的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也舍不得、啊、这个爱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，写这高贵情书，用千字作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这千斤重情书，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倚靠，归家也不必疲倦。